家好，我是卫斯理。我不是一个可以能够接受所有奇怪事物和不可思议事件的人，这些事偏偏在我身边不断地发生。 三千年不死的活用，不受控制的电梯，长生不老的猫，迷惑人生的眼睛，在地球上长居的外星人， 究竟我下一个经历又会是什么呢？ 新派小说电波卫斯理科幻传奇，中午12:30至1:00，凌晨12:00至12:30，直播。 长生不老药究竟只是传说，定是真实存在的呢？ 秦始皇陵里面究竟是不是只有世人所知的兵马俑？ 新派小说联播卫斯理科幻传奇之 活俑， 帮你解开这个千年谜团。 小说联播卫斯理科幻传奇之活俑，本故事导演编剧 Anson， 剧中角色由 Anson 邵爷明分演，后期制作 Anson， 策划推广邵爷明。 本节目需家长指引。上集讲到， 这件玉器最早的主人地位一定很高的，不是怎会有一块这么漂亮的玉呢？ 你也说得对，我问过不少人，也都曾经去过那些古玩店那里问过，他说这件玉器是古玉之中最珍贵的，不会落在普通人手里面。这么 但是这块白玉看起身好像未曾入过土。 哎呀，你真是说得啱，真是有人同我咁讲过。哎呀，但是后来都冇用啦。 好啦，好啦，我输啦，我输啦，系我向你讲嘢先，咁得未啊？你唔好匿埋啦，你快啲出嚟啦，马金花。 我哋要继续揾，派人翻牧场讲俾场主听。 金花，你去了哪里啊？ 我冲了下来，一直叫他长住，长住，我决定要叫他了，但是为什么他不在这里？我想他听不到，我在叫他啊。 长人，你刚刚是什么意思啊？ 卓长根被马醉木咁一喝，成个人企喺度，唔敢再出声。马醉木呢个时候讲： 咁快系唔会死嘅，佢一定系行开咗嘅啫。去咗啲乜嘢地方？话唔定我哋翻到去，佢已经翻到屋企。 佢讲到呢度，突然间停低咗，因为佢发现佢讲嘅说话，唔好话人哋唔信，连佢自己都唔多相信。搜索再开始，由马醉木亲自率领。马醉木虽然因为变故而有一啲失常，但系处理起事情仲系非常之有条理。佢要卓长根嗰批人就喺草地上面休息，佢带住新赶到嘅人去搜索。嗱，马醉木嘅搜索队到中午时分先翻嚟。呢个时候消息已经好快咁传咗开去。附近凡是同马氏牧场有关的人都赶到这片草地，马氏牧场的信鸽全部都放晒出来，通知所有同牧场有关系的地点留意马金花的下落。马醉木在中午回来的时候，双眼之中布满了血丝，看起身好得人惊。他一落马就被20多人围住，围上来的人都是自己知道自己身份地位可以同马醉木议事的人，而其他人都离远企喺度，唔敢过嚟讲嘢。马醉木打开咗一壶酒，企喺度大啖大啖咁饮，酒顺住佢口角咁流落嚟。等佢饮完之后，佢就讲： 金花会唔会落喺边一班嘅土匪手里边啊？ 这个问题卓长根也一早想过。马氏牧场和附近一带的土匪曾经有过你死我活的剧斗，一直以来马氏牧场都占了上风。去年中条山那一班土匪被马金发骑兵突袭完全消灭了，土匪闻风丧胆，还边敢在马氏牧场的势力范围内生事呢？所以他一想到这一点即刻就否定了。长住，只怕没什么土匪敢这么做。 那还有没有一些小的帮派？ 十个八个的小土匪，我想金花一个人可以应付到。大家都很同意卓长根的说话，想要马金花就范，那就一定要有一番惊天动地的恶斗。但是小白龙和其他马群都好地地在草地动都没动，而草地上面亦都一啲争斗过嘅痕迹都冇。马醉木苦笑啦，嗰一日一夜佢好似老咗好多咁。同样嘅话佢已经问过唔知几多几多次。 咁金花究竟去咗边度啊？ 马金花究竟去咗边度？各种各样嘅可能都俾人提出嚟，但係冇一样可以成立嘅。到最后各方面的消息都传了回来，没有马金花的踪迹。就是这样又过了一晚，在一个午夜时分，大家突然间想到一样东西，但是大家都没有提出来。但是到了这个时候，这个可怕的可能终于有人讲出来。 金花姑娘会不会在马群跑的时候被啲马撞跌了呢？ 当这个牧马人讲到这一点的时候，草地上所有人静到极点，只有篝火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。马醉木这个时候疯狂地喊起身： 不会，不会的， 不会的，不会的。 卓长根都跟着喊不会，他们两个人不断地喊不会之后，又是极度的静寂。当然没有人希望有这样的事发生，但是除此之外似乎没有其他可能。而如果是这样，那马金花整个人在马群的浅踏之后，可能一早已经变到不存在了。卓长根想到这一点，整身不由自主震了起身，但是他还勉强镇定地说： 好，天一光，我们跟着原路回去找。我想真是这样的话，应该怎么都有些东西留下。 卓长根的意思是，就算马金花已经惨死在马蹄底下，被几百匹疾驰的马踩成不知是什么，但是总有一些东西是可以留得低的。他话未讲完，一个人已经扑了过来，在他面上重重一拳，而这一拳令他整个人砰一声跌倒在地下。当他一跃而起，望清了打他的人是马醉木的时候，他一句话都没有讲，只是默默地抹了口角的血。 不会的，谁都不准这么说，金花是不会死的。 他叫完这句话，这个铁打一样受万人尊重的好汉身体突然间一晃动，嘣，整个跌低了，晕了过去。一个这么强壮的人居然再都支持不住，可想而知这件事对马醉木的影响是多大。而对马醉木周围的人来讲，这件事真是不可思议，连他几个得力的老部下这个时候都慌到手忙脚乱。但是还是卓长根比较镇定一点，一路扶住他，一路在指挥叫其他人拿些水过来。马醉木终于醒了，卓长根就在他面前，他第一句说话是： 长根，我酒给我。 一大壶的烈酒摆在他手里面，他昂起头，咕咕声一啖气就饮完成袋酒，然后他用那对充满着血丝的双眼望实长根： 长根，一定要帮我将金花找回来。 马长川，我一定，我一定会找回金花，你放心。 我走你。 从那日开始，马醉木似乎不再懂讲其他嘢咁，他终日在度饮酒，而且难得有一刻清醒，他总是用他那种充满期待的眼神望着他身边的人。无论他身边的是什么人，都知道这个豪爽勇敢正直合意的好汉 希望佢可以听到有关佢个女嘅消息。每一个人都唔知道有几咁希望可以将呢个好消息讲俾佢听，但系马金花从此之后消失得无影无踪，用尽一切办法，亦都唔知道用咗几多赏金联络咗几多人，但系一啲消息都冇。所以马醉木难得有一刻清醒，佢就会望住各人，但系冇人敢同佢眼光接触，人人都避开佢嗰种目光。于是马醉木亦都知道发生紧咩事，佢会用嗰种被烈酒灼伤到嘅声音嘶哑咁讲： 我走你啊！ 马醉木嘅伤痛竟然可以到咗呢一种地步，佢锡佢嘅女，所有人都知，但系直到呢一个时候，其他人先知道佢锡佢嘅女嘅程度系几咁深。 至于马金花嘅母亲，仍然一言不发。 只要佢醒住嘅时候，佢就会用佢嗰对纤细嘅手握实马醉木粗糙厚实嘅大手喺度喊。嗱，只有一次，佢对卓长根讲咗几句话： 长根，金花呢一个女，知道佢阿爹好锡佢，佢绝对唔会无缘无故唔翻嚟嘅。佢一定系死咗。 卓长根当时伤痛嘅程度亦都唔会喺马醉木之下，佢好激昂咁就讲： 唔会嘅，绝对唔会，金花绝对唔会死噶。 如果佢冇死嘅话，点解佢唔翻嚟？一定唔知落咗边啲人嘅手里边，金花。金花真系苦命，佢阿爹一世人都冇做过啲咩坏事，点会咁噶？ 女人总系咁，尤其嗰个时代嘅农村妇女，遇到一啲咩悲惨嘅变故，除咗埋怨命运之外，就冇其他嘅途径可以发泄佢哋嘅悲痛。但系佢讲嘅系卓长根连谂都唔敢谂嘅事。金花落在华人手里面，一个好像金花咁如花似玉的美丽少女，如果落在华人手里面而又丧失了抵抗能力，那会发生一些什么事？卓长根实在不可以想下去。马金花失踪，马醉木不敢面对现实，终日饮酒沉醉。马善牧场里面的事大多数都落在卓长根身上面。卓长根从早到晚几乎一刻都不得闲，但是他只要一得闲，就会骑着小白龙跑到去那个山坡的草地停低，对小白龙讲好耐嘢，希望小白龙可以指点他，讲俾他听马金花到底去咗边。当然他得唔到任何嘅答复啦。卓长根讲述呢一段故事嘅时候，他伸出他嗰对大手揞住佢块面。嗱，呢一件已经系四分之一世纪之前发生嘅事啦。佢直到而家讲起身，依然都掩饰唔到心里面嗰种伤痛，可知佢当时嗰种痛苦同埋煎熬系几咁犀利。我同白素喺佢一开始讲述嘅时候，佢已经同我哋讲马金花神秘失踪咗五年。咁五年之后，神秘失踪嘅马金花又出现咗。咁既然马金花又出现翻，卓长根点解喺提往事嘅时候仲会咁伤痛？是不是马金花回来之后件事又发生了一些什么曲折呢？如果讲一个失踪的故事，一开始就讲一个神秘失踪的人五年之后又出现，那似乎不是一个好好的讲故事的手法，因为没有悬念嘛，结果大家早就知道。但是卓长根不是讲故事，而是讲他自己的经历，而且即使是卓长根在这里讲故事，佢亦都系一个高手中嘅高手，嗱，佢唔去学嗰啲咁嘅低手吓，故意卖弄咩啲咩关子，去特登故弄玄虚，佢只系一早将结果讲到俾人听，但系听嘅人咧就偏偏要听落去，因为五年之后点样，马金花再出现又会发生一啲咩事咧？呢五年佢究竟喺边度咧？所有嘢都系未知之数，当时就系咁。卓长根突然间双手揞住块面，停低咗落嚟。我心里面唔知道有几多疑问要问佢。 偏偏白素又喺一边猛咁向我打眼色做手势，叫我唔好骚扰佢。唉，真係搞到我呢心痕痕，问又唔系，唔问又唔系，都唔知点好。就喺呢一个时候，白老大就攞住一大串嘅菩提子就行咗入嚟，见到卓长根嘅情形就哼咗一声讲： 老鬼又喺度讲你嗰个初恋情人啊！ 卓长根冇咩反应，白素就瞪到佢老豆一眼，白老大就指住白素笑。 喺佢嘅故事里面呢，最感人嗰部分啊，就系、是、嗰个马场主喺个女失踪之后啊，讲到几惨几伤痛咁。唉，女啊，如果当年啊你突然间失踪咗，我咪一样会咁。 阿爹啊，你讲咗去边啊？ 系啦，咁马金花失踪咗五年，佢突然间又翻嚟，咁佢到底去咗边呢？ 哦。乜佢仲未讲到呢一点咩吓，司礼？你唔觉得佢嘅古仔里面有一个最奇特嘅一点？ 但我淨係想知道马金花佢当时。 司礼，你又唔好听佢喺度讲佢当时嗰个小情人几咁靓，天上有地下无咁。嗰个马金花呢今年已经91岁㗎啦。唉，你唔明㗎喇。唉，小素你讲下啦，最奇特嘅一点系乜嘢呢？ 系唔系卓老嘅父亲啊？ 冇错，佢嘅父亲来无影去无踪，有咁大嘅本领，小素你睇佢似一个咩人呢？ 讲起身有啲似阿某某呢，啊佢成日鍾意寫嗰啲古灵精怪嗰啲外星人喎。 咩有啲似呀，简直就係啦。 长生不老药究竟只係传说定係真实存在嘅呢？ 秦始皇陵里面究竟係唔係只有世人所知嘅兵马俑呢？ 新派小说联播卫斯理科幻传奇之活俑，帮你解开这个千年谜团。 新派小说联播维斯理科幻传奇之活俑，本故事导演编剧 Anson， 剧中角色由 Anson 邵爷明分演，后期制作 Anson， 策划推广邵爷明。 这问题人在世